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适合大伙儿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两情相悦几乎是所有人盼望的事情，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单恋则会频繁地出现。那么说说你的单恋经历，或者你身边的单恋故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觉得这个单恋这个情况生活当中太多了，就是单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会非常疯狂，他会做一些一般人做不出来的事情，尤其是在你特别喜欢对方的时候，他甚至会为了对方而活，他可以抛开所有的事情，想方设法不顾一切的向对方付出。有时候可能他对于他自己来说这是他爱的一个表现，但是可能在别人看来说，尤其对对方看来说，这一定是一种负担。所以说有时候单恋的结果并不是好的，当然也有可能感动对方，也可能让对方动心，那样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吧。 中学刚毕业上班的时候，我喜欢过一个女孩，她当时感觉她那么漂亮，声音那么好听，在我心里是那么完美，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女神，满脑子想的都是她。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在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去王府井玩，但是最后我始终都没有说出来， 喜欢你啊什么的，现在回想起也是那么美好。最后我想说的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祝你幸福。 单恋我就是没有过的，但是看到电视中的人物们单恋确实是不容易。最近我在看那一部《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悲伤》，那个电视里面那个人物个女演员未央，她单恋那个梁生，可见她一路过来真的很艰难。她为了能让梁生爱上她，然后能够为了留住梁生在她身边，她那不顾一切放下自尊，爱得太卑微太凌驾了我觉得，然后到头来也没有得到他，也没有得到梁生的人，更没有得到他的爱，最后还是人跟情都是两伤。单恋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也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爱的人努力过争取过，也不负这岁月吧，也有他好的一面吧。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说说你的单恋经历或者你身边的单恋故事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梅蒋的网友。我们常说单恋是一场独角戏，自己一个人表演所有的喜怒哀乐，如果幸运说不定会被看到这出戏。可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单恋都是一种不幸的赌博，你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也没有回应。就像有个女孩在微博上问我，为什么袁湘琴可以追到江直树，我却追不到自己喜欢的人。我回复她，因为生活比电视剧复杂得多。女孩和男生是大学同学，她是每次考试都垫底的人，但喜欢上了班里一个成绩很好的男生，他们平时并没有什么交集，可为了接近那个男生，他融入男生的朋友圈里，在男生朋友的口中了解到，男生暗恋着的是班上最漂亮的女孩。他想着赌一把，鼓起勇气去跟男生表白，结果得到男生的拒绝。他以为自己像袁湘琴那样努力就能追赶上男生的脚步，但他忘了，对方并不是自己的江直树。说实话，生活真的比电视剧要复杂得多。电视剧里的爱情是一场戏，而有的时候生活里的爱情就是一场赌博。你爱他，但他不爱你，所以你永远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大家都问为什么爱情里会有那么多的不公平，其实生活中寻求公平有的时候是很难，爱情里更加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就好像自己要流掉几公升的眼泪去浇灌对方心里的一颗种子，也许明年春天种子就会开花，也许这一辈子种子都不会发芽。我一个关系很好的闺蜜就很喜欢一个男生，超级喜欢的那种，每次见面总提前一两个小时开始准备，去见喜欢的人洗头化妆都不觉得累。闺蜜小心了解男生的各种喜好，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约会也总是尽善尽美，担心这个电影他会不会喜欢，这家餐厅的菜会不会合他的胃口。 但男生不一样，她和闺蜜出门的时候会很随意，说好的周末一起爬山也会临时爽约。不知道闺蜜不吃辣，每次吃火锅都点很辣的牛油锅。时间久了，闺蜜跟我说好累，她以为自己的付出会换来对方的回应，但其实对方心里一直没那么在意她而已。得不到回应的热情就应该及早的灭掉，你只需要为爱你的人努力，而不是一味的讨好不爱自己的人。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在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里面会选择哪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很俗套，答案也没有标准，只不过我们都忘了这个问题的潜在语。你爱的人就是你爱，但那个人不爱你，而爱你的人是爱着你，但你却没那么爱他。你爱的人就像是在一直追逐另一个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下来，你不知道他想要去哪里，所有东西都是不确定的，唯一确定的就是你只能一直在他屁股后面追着。爱你的人好像是以你为目标，有那么一个人一直朝着你走，你就是他长路的尽头。你可以转身朝他走去，也可以在终点等他走来。爱不爱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你是幸运的被爱着的那一个。有人说，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就是在赌博，一场注定结局的赌博。你一直下注，可无论赌注压多大，最终都还是会输得一败涂地。你不停地等，不停地投入自己的时间和感情，不停地让自己在放弃与继续之间徘徊不定，只为了赌一个不爱你的人和一场无法预知的未来。你觉得值吗？为一个不爱你的人耗着自己。单恋这场局，别总想着下一把能赢，也别总把自己全部的赌注都压进去。从一开始就不让你赢的人，以后也不会舍得把在爱情里占上风的机会留给你。爱情是一见钟情，爱情是两厢情愿，是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也爱你。如果你一直等不到对方转身看自己，如果你一直等不到对方主动跟你说晚安，如果你一直等不到对方像你爱他那样的爱你，你就要学会放弃，不要让自己在爱情的赌博游戏里输得一败涂地。愿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也爱你。愿你日后也是有人疼、有人宠的小公主。愿你下次在爱情的赌博里可以赢。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两情相悦，几乎是所有人盼望的事情。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单恋则会频繁地出现。那么，就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单恋经历，或者你身边的单恋故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 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芥末学姐的网友。那天看见朋友圈里有个姑娘发了一句话：我还是很喜欢你，但是我值得被更好的人珍惜。我看着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姑娘遇见了什么人，经历了什么故事，但一定不会太好。我还是很喜欢你，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你这个人总是不肯珍惜我的真心。我那天突然觉得，爱情有的时候真是一件让人心碎的事情。谁说不是呢？叶子说，她昨天给前男友打电话了。她说，昨天在公司发生了很多不开心的事儿。那个时候真的好想给他打电话，觉得就算是听听他的声音也是好的。他还是像之前一样三声之后接电话，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开导我，一切都是一样的。他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就算分手了，属于他的感觉还在。就像我删得掉他的联系方式，但是那些号码我早就已经背下来了。于是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我问叶子，既然你们感情那么深，为什么当初要分手呢？好好在一起不行吗？何必现在两个人都后悔？叶子和我说，她其实当时特别想问前男友，你还喜欢我吗？但是后来她忍住了。她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分手吗？他是个好人，都是我的错，这是我注定要失去的一份感情。她接着说，我总是觉得他对我那么好，那么体贴温柔，他为我做过那么多事儿，不可能离开我，所以我就无所顾忌地和他相处，无所顾忌地消磨他的耐心。我总觉得就算我做错什么事儿，他都会原谅我。但是后来发现我错了，没有人会无止境地包容我。他和我分手的时候说，他还是很爱我，但是他受不了我了。我这才知道他们分手的真正原因。原来不是所有的分手都是因为不再相爱，原来在爱情里，除了爱，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武器。我依然很爱你，但是我想和更珍惜我的人在一起。我最近单恋一个男孩，那天我和朋友说，我真希望能有人跑到他面前晃他的肩膀说，她是一个好女孩，你可一定要珍惜她呀。原来爱和喜欢最大的区别就是，喜欢可以不要回报， 而爱却总是想要被珍惜。我曾经和一个读者聊天，他说过他很喜欢一个男孩，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对他好。他说，我知道他可能不喜欢我，但是如果我一直对他好的话，说不定他就会感动。大家不都说吗？倒追男生的时候，女孩子要主动一点。过了大概一个月，这个姑娘又给我发了一条私信，她说，学姐，我放弃了。我突然发现，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受不了只付出而没有任何回报的。越付出越贪心，对他越好越希望被珍惜。后来那个男生也回来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理他。他要是喜欢我，我们早就在一起了。我应该值得一个更加珍惜我的人吧。所以你看，那些被爱得有恃无恐的人呐，总是失去了才知道珍惜。他总觉得你就在那里，觉得只要他需要你就会第一时间出现。他总觉得你喜欢他的有效期是永远，你喜欢他一天就要喜欢他一辈子。他总觉得你的好取之不尽，既然你喜欢我，那对我好点又怎么样呢？他总觉得可以肆意妄为，就算我再不是个东西，你也还是要喜欢我呀。可是啊，对不起，我的喜欢，我的好，我的温柔和期待，只想给那些懂得珍惜我的人。他会在你走后回过头来可怜巴巴地问一句，你还喜欢我吗？我还喜欢你，但很快就不喜欢了。被我喜欢是你一辈子的福分，可是现在福分没了。那些在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的人，从来就不值得拥有什么。《春光乍泄》里，何宝荣一次一次地找到梁耀辉说，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梁耀辉每一次都答应了，可是最后一次的时候，梁耀辉别过头，咬着牙说，不，我不想和你从头来过了。你这个人呐，你到底知不知道，就算你说一万次的从头来过，都不如你好好的和我跳完整支舞。爱情这种东西很奇妙，太早或太晚不行，太看重或太看轻不行，太放纵和太珍惜也不行。我们没有办法操纵什么，只有在他来的时候尽力地抓住他，珍惜他。只有在被爱的时候用力地回应，只有在爱人的时候努力地爱他。在我看来，大多数爱情的悲剧都是因为不懂珍惜。太多的分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你拥有什么的时候，紧紧地抓住它，别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Thank you.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二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适合大伙儿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两情相悦这种事儿，几乎是所有人都盼望的，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单恋则会频繁地出现。那么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单恋经历，或者你身边的单恋故事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燕翎阳的网友。民国诗人卞之琳写过一首特别著名的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寥寥数语，非常惊艳。一个看风景的你，本就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你的窗户上有明月，而别人的梦中有你。能把情诗写得如此脱俗的诗人有很多，但卞之琳写的这首绝对也算是绝响。卞之琳笔下的这个你是谁呢？据说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老幺张充和。张家四姐妹中，张充和是性格最外向最活泼的一个。比起张元和在谈及自己的情事时三缄其口，张充和会大大方方地承认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只不过这段恋情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苦恋，最多只能算是卞之琳的单相思。说起来也不过就是一个闷骚的诗人写了情诗却不敢表白，一个名媛对这个埋头写诗的诗人 不是很感兴趣。晚年的张充和说，卞之琳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不过我们看香港作家张曼怡女士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中所附的卞之琳年表简编，会觉得有点意思。按理来说，这种年表一般只会记录些出版书籍啊、结婚生子啊之类的大事，可其中却记录了很多与张充和有关的小细节。比如某年某月去苏州探望张充和，某年某月把某本诗集送给张充和，某年某月又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年表虽然是别人编的，但若不是卞之琳郑重其事讲出来，张曼怡又是如何得知这些事情的呢？卞之琳对张充和的感情让我想起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怎么可以跟最爱的人做结婚这种事儿呢？不能够。卞之琳追求不到张充和几乎是必然，他的性格非常之内向，根本不会追求别人，这一点跟性格开朗古灵精怪的张充和正好相反。好像诗人大多如此，口才一般，所以都跑去诗里挥发了。论起二人对诗歌的品味，又得调转个个儿。张充和从小接受的是国学教育，更喜欢古典诗歌，而卞之琳只擅长写新体诗。没办法，卞之琳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在张充和那儿恐怕不值一提。这样的爱恋又怎会有结果呢？张家四姐妹中，张充和是唯一一个从小就被过继出去的女儿，但她并没有养成悲苦的性格，反而是四姐妹中最精灵古怪的一个。关于她的精灵古怪，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少女时期的张充和曾到照相馆特意拍了一张歪着头闭一只眼睁一只眼的古怪照片，又拿着这张照片到游泳馆办理游泳证。办证人员说，你这照片不行。他淘气地回答，这也是证件照。1980年，沈从文携妻子赴美讲学，都已经头发花白的张充和按照西方礼节亲了一下三姐张兆和，随即又亲了一下沈从文。随后张充和笑话沈从文，他硬挺挺的毫无反应，像个木雕的大阿福。张充和古灵精怪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不到一岁就被过继给叔祖母当孙女儿，叔祖母是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女儿，丈夫去世的早，他打理家族留下的产业，在家族中很有威信。养祖母对张充和溺爱有加，自任启蒙老师，还花重金聘请老师悉心栽培。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张充和四岁会背诗，六岁识字，能诵三字经千字文。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他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和安全感。16岁时，张充和的养祖母去世，他归宗回到苏州，在父亲创办的乐意女校上学，跟姐妹们一起玩乐，学习昆曲。姐姐张兆和跟沈从文结婚时，张充和去到北平参加婚礼，随后就留在那里参加第二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当时的考试主要考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前两门考试张充和完全不放在眼里，英语他也读过，对他而言不算特别难。对他而言最大的短板就是数学，因为16岁之前他压根儿没接触过数学，根本看不懂代数、几何。他就这样参加了考试，数学题果然连题目都看不懂，但国文却拿了满分。放到现在，像张充和这样的人绝对上不了大学，可那时他却被北大破格录取了，成为中文系唯一一个女生。1933年初秋的一日，卞之琳和朋友去到沈从文家小聚，张充和也在，两个人相遇，彼此还算谈得来。卞之琳自己感觉彼此有相通的一点，且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因为太过矜持，所以与张充和失之交臂。我们甚至可以猜想一下，若是卞之琳能拿出沈从文那样死缠烂打的劲儿，这个故事会不会又是另一番结局呢？只可惜卞之琳不是沈从文，他只会用诗表达爱情，表露心迹。所以虽然他最终没有追求到自己的爱情，但却用情诗成就了自己。认识张充和之后，他的诗歌风格大变，但也大放异彩。张充和上大学期间，发现很多同学都喜欢参加社会活动，而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宁愿花时间学习昆曲。1935年，张充和患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回了苏州老家。1936年，卞之琳由于母亲病逝回家奔丧。事后，他专程跑去苏州探视张充和，在张家还住了几天。张充和尽地主之谊，以朋友身份陪他游览了一些风景名胜。病情康复后，张充和去到中央日报当编辑，初露才华。不过很快抗战爆发了。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卞之琳邀请还在合肥老家的张充和前来成都避居战火。由于张充和的四弟那时也正好在成都，也就往四川逃了去。某一次，卞之琳邀请同事们吃饭，席间有人拿卞之琳和张充和作为打趣对象，揶揄他们俩的关系。卞之琳并没有感到不适，可张充和却觉得饭桌上的教授们言容笔陋，无可观听。他到底是不喜欢卞之琳，因为只有当我们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因为别人把我们跟对方放在一起谈论时，就表现得恼羞成怒。张充和劝卞之琳别参加这种无聊的酒席，卞之琳没当回事儿。张充和一气之下 跑去青城山散心。卞之琳本想和张充和的四弟一起上山赔礼，但出发时又犹豫地拿不定主意，担心自己这样做会不会太唐突，惹得他更生气。四弟便独自上山，把出走了十天的张充和找了回来。张充和回来以后，卞之琳特意写了一首情诗送给张充和，但张充和只是望了一眼，然后很敷衍地回了一句：“写得真好。”当姐姐张允和看出卞之琳对妹妹的感情，想试探下妹妹的心意时，张充和说他觉得卞之琳缺乏深度，也不够深沉，就连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张充和大概是觉得卞之琳这个人拿来做朋友可以，做恋人绝对不行。你不往男女关系上想，还觉得这个人尚可，一想象下要跟你产生某种联系，那连对方戴副眼镜的样子都显得有点猥琐或不可忍受了。不爱这事儿啊，恐怕连老天爷都无可奈何。1938年秋，郁闷至极的卞之琳选择冷却自己的感情，跟随何其芳等人前往延安。张充和则投奔了远在西南联大的三姐张兆和以及姐夫沈从文。在昆明，沈从文托关系帮他在教育部下属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主要负责散曲的编选工作，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卞之琳后来也悄悄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执教。当时张充和所供职的单位刚好解散，他得知卞之琳来了昆明，马上跑重庆工作去了。张充和在重庆教育部下属礼乐馆工作，主要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制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词，写的书法有口皆碑，还结交了两个文化名人，张世钊和沈尹默。1943年冬，卞之琳去重庆探访张充和，这一回他表达了他的感情，结果却被张充和发了好人卡。他表示希望能够和他做纯洁的朋友，都拒绝到这个份上了，卞之琳还是无法放下对张充和的感情。卞之琳的同事就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件事儿：1946年4月8日，晚饭后，卞之琳拿他所珍藏的张充和女士所唱自冠的铝制唱片给大家听。情痴到这种份上，也是有趣。1946年，抗战已结束，卞之琳和张充和各自回到了上海。卞之琳准备北返他所在的南开大学，结果他再次见到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的张充和，又挪不开脚步了。他在江南逗留了近半年，期间还曾到苏州张充和家里过中秋节。1947年，卞之琳为了办理去牛津大学访学的出国手续，回到海门老家。办完手续，又去苏州小住数日，与张充和话别。不久以后，张充和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担任昆曲和书法教师。那时沈从文和张兆和也回到了北平。 很多文化人喜欢到他们家里小聚。张充和就在这里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德裔美籍学者傅汉斯。傅汉斯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被大肆屠杀，傅汉斯一家成为流亡者，去到了美国，并在美国的大学学习古典语言文学和外语，获得西班牙语硕士学位和罗曼语博士学位。二战后受胡适邀请，傅汉斯来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从而认识了沈从文，并在沈从文家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张充和。那时沈从文发现这个外国人对小姨子的兴趣远远大过自己，每次他来就让他们单独相处，到后来就连沈从文的孩子们都称这个外国人是四姨伯伯。1948年，张充和跟比自己小3岁的傅汉斯成婚，郎才女貌，甚为般配。再说回卞之琳这边，张充和嫁人之后，她也没有停止对张充和的爱意，哪怕张充和后来去了美国，卞之琳也还在给他写诗，还会偶尔到苏州来拜访张家，言谈中流露出继续等待张充和的意思。195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卞之琳被接待到张充和曾经独住的一间楼室。他坐在张充和曾经坐过的空书桌前，偶然翻到沈尹默给张充和改的几句词稿，就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1955年，卞之琳已经45岁，他终于听从了张家人的劝，于国庆节结了婚。他的妻子是一名小说家，名叫青林。婚后，卞之琳是个好父亲，经常亲自下厨房做女儿爱吃的红烧肉，深夜冒大雪给女儿买红灯记木偶。为了家人的健康，他还戒掉几十年的烟瘾。他对与自己同患难过的妻子也很好。1978年，妻子身体不好，有段时期经常头痛，吃药的效果也不是很好，他就每晚给妻子按摩头部，直到她入睡。每天晚上坚持按摩大约半小时，一直持续了将近一年。1995年夏，青林因病去世。卞之琳整天一屋灯光，捧着个茶杯，悲痛难言。2000年2月，卞之琳溘然长逝。得到消息的张充和托人送来了花圈。2003年，傅汉斯去世。2015年，张充和去世，享年101岁。卞之琳对张充和一生求而不得，但就是这种失恋的状态，让他写下来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年少的时候，我们看卞之琳和张充和的故事，看的是爱情，一个求而不得，一个不为所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人生，生活泥沙俱下，有残酷，有温馨，有无奈，有得意，有身不由己的执着，也有迫不得已的妥协。看卞之琳和张充和的故事，或许我们也不会再纠结某个阶段哪个人为什么不爱你了。放到人生长河中去，这其实也算不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还是晏殊的那句词说得好，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轻